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他们见雪可能见的是会稍微少一些，所以他们就特别特别对雪有一种向往。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准备了好多详细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到东北如何玩雪玩的开心。 嗯， 其实我们在这个穿插介绍雪场啊、雪况啊、注意安全事项的同时， 嗯， 也让这个当地的东北妹子道道说说当地的可以吃的好东西。 来了，爹， 是吧？来了来了啊！ 对，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啊！十分钟咨询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东北专场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我国的首都北京啊，北京现在入选了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 好， 对啊，这是一个好事情哈。 掌声掌声。 对，就在昨天，应该是12月16号那天周日哈，第15届中国旅游发展北京对话在广州南方这个城市召开了。 哎， 北二外正式发布了2018年叫做智库报告2018年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的城市排行榜。 嗯哼，那据了解呢，这份榜单依托北二外新组建的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及文化旅游企业，对国内349个地级行政区首次使用大数据进行综合评估而得出来的。像上海市、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深圳市、广州市等20座城市入选2018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榜。 嗯， 那据北二外副校长张岩介绍说，榜单在评选的过程当中选取了网络口碑、产业发展、投资价值等3大项42项分指标呢，那确保数据综合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你看要想上榜啊，42项都得对上份儿，哪一项有一些失分啊，就不一定进前10的榜单。 对啊， 所以说呢，这个个都非常的完善和全面啊。第二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的 APP， 应该不是小的，小视频的 APP。 对，就是有一些 APP 呢现在真的是特别火，像快手、抖音各占了这个半壁江山嘛， 是吧？你们看看吃播啥的，旅行推广直播哈， 老铁啊，现在吃大血肠子， 对，感受一下。现在打引号，快手是一个视频直播软件哈，快手正在聚焦哈密全域旅游，是不是用快手拍小视频推广？ 其实我觉得像快手这样的一个转型还是非常的有远见的， 有意义的哈。 对，那截止10月，哈密接待游客人数已经超过了881万人次啦，实现旅游收入23.4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32%。进入冬季呢，哈密的景区依旧不打烊，我们推出了系列冬春旅游活动，欢迎各方游客的到来。哈密与快手的战略合作， 战略了， 通过视频直播加旅游的发展新模式，对扩大哈密的旅游宣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嗯， 这是12月11日，哈密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孙文生在参加哈密市与快手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时说的。 哦，其实我觉得孙书记也是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是，孙书记肯定天天刷快手，你知道吗？ 他得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推广的力度。 啊，是啊，他一看，哎，这个不错。哎， 相邻城市，全中国哪些城市通过快手已经发了一些相关的旅游小片，来看一看。 哎，是的，哎， 借鉴一下啊。 所以呢，他也说我也来试试吧。 试试哈。哈密啊，地跨天山南北，及南北江，这个 南北江， 对，质地与非常的统一体哈，像穿行森林、草原、戈壁、峡谷，可谓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哈。冬天山景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4A级景区哈密大海道是海洋的海，道路的道，面积4000平方公里，地质形态发育成熟，是世界雅丹的典范和精华。其实有太多多方方面面的旅游资源可以通过小视频呈现给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网民朋友。 是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小视频不是特别火吗？所以大家都在看，看完了之后，哎，保不齐就有很多的朋友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APP 去到了哈密呢。 那天我就跟那些相关从事行业的朋友聊天 啊， 说比如说哈，就是他们说这个物质回报是惊人的，当然你需要流量，需要你的粉丝客群的推广度。比如说道子，你现在拥有抖音或者快手150万的粉丝，其实一分钟的小片里面加上比如说制作，加上 logo 的植入，收入是很可观的，确实是这样的。 那是啊， 真的，因为他看的人太多。 对呀， 他就像一个电影一样，电影需要发行商上院线，太麻烦。 Internet 就完成这个事情了。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 哦、没错， 它往往一个新兴的事物大家对它都不了解，但是呢当它慢慢火起来之后呢，就是啊你才会就是感受到它带来的巨大的能量。 晚了 我就进不去了，我的抖音可能就一个粉吧、嗯、 为促进冬春的旅游呢，哈密市也出台了2018年到2019年的冬季春季的旅游优惠政策哈，推出了哈密冰雪文化旅游节义务红色旅游等冬季春季旅游活动，文化体验游、胡杨生态游、魅力古城游、生态观光游等5条的旅游路线。 哦、这么多呢。对，然后呢这个哈密这是跟快手合作、啊、 快手了啊， 觉得这个其他的地区也可以借鉴一下。 嗯， 还有来关注第三条，一张地图游南浔。 南浔， 哎呀，南浔古镇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 嗯， 南浔古镇成了智慧景区的新样板。 南浔在哪个地方？我们了解一下哈。 近日呢，高德地图上线了新的智慧景区、哦、一张地图游南浔。 嗯， 这个南浔是哪儿呢？它是在湖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南浔区旅游局的支持下，它是在湖州。 湖州， 对，南浔古镇景区与高德地图联合打造的线上导览服务，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南浔古镇一键智慧游，游客就可以在手绘导览图上轻松找到景点、购物点、餐厅、停车场、厕所等位置，获取最优化的路线规划。那此外游客还可以实现在线购门票、订酒店、查询景区官方推荐玩法和交通线路等等， 方方面面的现在都是跟智慧啊、都是跟全域发展结合起来了哈。像湖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的处室负责人表示说，与高德合作打造南浔古镇智慧景区导览的服务，是为了提升游客的出游体验，让游客更有获得感，也希望给景区提供一个优秀的智慧服务案例哈。我们看到很多细细的一些方面的感受哈。 是的， 你看此前呢，高德地图跟河南省旅游委就携手打造了全域智慧景区智能云台山，一定受到了很好的反馈和效果。 是的，所以这个就纷纷的有景区来找到高德地图嘛。 是的， 对，高德地图为您导航。 哎，真的这个音色是可以调转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道道的也可以选择像郭老师的然后选择都有都可以。 对啊，还有志玲姐姐。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方方面面的生活是完全以自己的意向和主观去判定了哈。 是的。 哎，我在想5G时代一到来、 哎呦，那 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已经让我们感觉有点应接不暇了， 对吧？ 就是你看各种合作，你没发现都是跟科技相关的。 是的， 所以说科技呢还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太大了。 所有的问题，当然说我们说科技 AR AR 这些东西哈，但是如果一个主观人的情绪受到了影响，一切科技都是零蛋。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人的情绪是否是到位，是否真挚，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对不对？ 没错。 第四条感受一下哈， 来， 第四条主要是关注，哎呀，天天呀用很多 又是支付宝了， 很多方式用来付费，微信、支付宝，我们天天刷钱，好多人都不用钱包了。现在，我们看支付宝怎么了？ 支付宝怎么的了呢？ 嗯、 支付宝将助力北欧2家移动支付公司互联互通。 直接北欧了， 对，直接是北欧哦。 北欧很哦，物价很高。 对啊，北欧一看，哇，中国的支付宝好方便啊。 是的，也很迅捷啊。 是啊、哦，那我们也引入一下吧。 他们也是，主要是平常看汇率，哇，汇率好高啊。 快来！中国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那12日表示，该公司的二维码技术标准将助力挪威移动支付公司 最贵的 VIPS VIPPS 和芬兰移动支付公司 ePassi 在明年实现扫码支付互联互通， 太方便了。 嗯，太方便了啊！支付宝和上述2家北欧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从明天开始呢，这2家的用户有望可以用本国的电子钱包扫邻国的二维码，实现移动支付一码通。这不仅给2家公司现有的400万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方式，也给更多欧洲商户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也就是国家之间都可以通过一个二维码解决付费的问题啊。 对呀、啊、就是你可以不用，恨不得我不用到邻国，我在家待着，然后 不用兑换啊，卡都不用、 你把你的二维码发给我，我直接一扫就付给你了。 嗯， 直接省多少路费啊， 相当嘛。 对呀、这个来回城际之间距离上的大大缩减，绝对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 你细致的想，这是多方便、比如商贸啊、交易啊、很多很多部分的一些都省了。你想想， 是，然后物流还可以带起来。 对啊， 是不是 路上再感冒了，成本又上去了。 哎，受伤了，更上去 了。哎、你说骑着羊，我给你送快递，是不是？ 与此同时啊、 嗯， 牛不同意了，不是？ 啊、 与此同时 ，Vips 公司已于近日帮助挪威西部重要旅游城市贝尔根的30多个商家直接接入了支付宝， 哦、嗯， 覆盖了多个中国游客较多到访的商店 啊、 餐厅和酒店等场所 啊，主要是针对中国游客。 当然了，你像支付宝嘛，中国的骄傲嘛，阿里巴巴的骄傲哈， 阿里巴巴阿里 Pay。 对，今后呢 ，Vips 呢公司将继续推动挪威各地的更多商家使用支付宝给中国的游客提供更多的消费便利。 是的，就是只要出国就能感受到。就是前几天我去福冈，虽然说没有去很多的地方，但是就在那些 商铺是有走的。 对呀、啊，小商铺啊什么的，全部都可以支付宝和微信，而且支付宝要比微信更就覆盖面更广。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刷卡的时候就是刷手机的时候有一种错觉、啊，我感觉好像没有出国 。 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随便一刷，然后汇率自动给你算。 是的，支付宝呢，我们了解一下，2017年9月正式登陆挪威市场，2017年的时候哈、啊，首都奥斯陆等地的一些商家已经率先接受支付宝移动支付了，已经开始啪啪啪付费了。这次支付宝与挪威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 Vips 合作有望进一步扩大在北欧这个大区域的覆盖率。你看，芬兰、挪威、瑞士啊、瑞 典 这些都来了，都会有支付宝的身影哈。 是的， 第五条水门泼向了中欧代表在西班牙讨论旅游合作的这个事情。 哎，中欧代表啊，2018。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欧洲旅游会议10日到12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会展中心举行。哇，塞维利亚好美啊！本次会议呢， 去过的是不是？ 对，去过的 、啊。 塞维利亚真的是他们很会选地方哦。 嗯， 中国欧洲城市旅游合作与发展，为主题，旨在为中国和欧洲各国推动旅游业发展建立一个沟通交流、洽谈贸易和投资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中欧城市旅游合作，为世界旅游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是的，那个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编、啊，主任，不能是主任了， 主任了， 主任巴特勒哈尔特在开幕词当中是群情激昂、非常好啊。 这个，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产业，出口的产业 非常的棒， 国际游客所创造的总收入已经达到了1.6万亿美元。 哎呦我的天哪！ 而放眼中国这片土地，中国的游客2017年在境外消费总额达到了2580亿美元。 我的天哪，这1/8还多 啊，这属于全球第一位。 嗯， 他还强调说、欧洲的中国游客呢是第二大旅游目的地区，很多人喜欢欧洲。 对呀、 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中欧双边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还真的是，咱们放眼咱们去过的国家，你去过西班牙了吧？ 嗯， 我都没有去过一个任何欧洲的国家呀。 那你赶紧去啊， 赶紧去就贡献一下哈。 你看现在 那有可能就是2580.00004。 哎，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对对，为什么是0.04 啊？ 对，反正就是去欧洲，因为欧洲有很多吸引我们中国游客的点和一些这个元素嘛、所以我们会很喜欢、 这个。咱们完成这个新闻之前，不还有几段吗？先说塞维利亚对你的感觉是个…… 哎呦，塞维利亚简直太好了！ 你形容一下。 对，我跟你说，首先就是大，就是给大家铺开一句话：如果你去到西班牙没有去塞维利亚，基本上你 就 白去了。 哎呦，那跟西里差不多的概念、 是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西西里我是没有去过、但是西班牙就虽然说每一个人可能感觉不一样，你像有人推荐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也很好， 喜欢的城市不一样。 对，有人不推荐马德里，但是我特别喜欢。 你看， 是 他应该是在西班牙那个巴塞罗那旅游局工作。 对。然后塞维利亚是首先它的位置在西班牙的南部、是整个安达卢西亚大区的首府。 安达卢西亚 对它呢也是属于最南部的一个地方。就我是5月份去的，塞维利亚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热了。 五月份 对塞维利亚呢也是有这个西班牙广场，它就是西班牙广场 好多、 对，它是批量生产的， 全都西班牙广场，西班牙广场 对每一个城市都有。但塞维利亚的这个西班牙广场呢还是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它整个因为它是之前有摩尔人进驻、所以它是有阿拉伯风情混着东欧风情、再加上这个地中海风情， 亚欧地啊， 对，整个就是融为一体， 好漂亮。 它也分北部和南部，中间一条河穿行城市而过，然后在南部呢就有这个塞维利亚的广场。我们是 傍晚快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但是他们黑天很晚，五点多钟，我们几个去到那儿，广场上没有人，只有零星在那儿跑步的。广场是成一个半圆形，然后呢，它每一个它是围着那个半圆一圈，有那种土黄色的，然后中间是彩绘瓷砖。做出来的是什么呢？就像有点像墓碑一样的东西，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但是它是什么？它不是墓碑，它是西班牙每一个城市的一个碑。 哦， 比如说这个是马德里，这个巴塞罗那，那个塞维利亚，那个是什么里昂，等等等等等等。对，所以你就随便拍照，整个就是也有喷泉，也有小船， 鸽子， 然后 鸽 子不是小鸽子，是肥鸽子，对对对，他们也不飞，然后就走地鸽。 然后就是唐宫海鲜坊的产品经理。看着这鸽， 那不行啊！ 看这不就假想，这个我们那边呢，这是鸽子的58一只加价，感觉啊， 而小鸽子就是人和动物是非常和谐统一的嘛， 是是是， 然后还有很多，包括他们的塞维利亚大学呀，还有他的一些小酒馆啊， 很漂亮啊， 对他的一些小馆就会哇，给人一种特别美的感觉。 西班牙真想去一趟， 真的是特别好，而且他对就是。塞维利亚还有一个就他们所谓的市中心叫圣克鲁兹区，克鲁兹区大家一定要好好逛，然后因为他们不是起的都特别晚嘛，十点钟 他们起居是吗？ 对，但是咱们就可以稍微早点，只要你九点钟出门，整个街区都是你的， 拍 一个大区拍随便拍，然后它还有一些主街，有英国宫百货，然后还有这个像其他他们当地的一些小店。 那些百货的话，大概几点开门？就是你刚才十点，他们十点半、 十一点吧？ 哦，十一点开门。 对对对，差不多十点半、十一点。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小公交，还是非常棒的 啊！你看，短短的五分钟的介绍，塞维利亚让道道的印象还十足的深刻 啊！对， 什么都没有忘。 还有大教堂呢？ 哦，对呀、 我觉得它的大教堂不输圣家堂哦， 是 非常值得一去。 大维建，然后呢？哎，说到那个塞维利亚市，现在有100多家旅游相关企业参加了这个隆重的会议哈。塞维利亚的市长，胡安·塞哈斯说，塞维利亚希望借此机会向中国市场展示其相当丰富的旅游资源， 对， 并巩固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地位。 哎， 塞维利亚还是其中一个城市。 是的，是的。西班牙旅游国务秘书。伊莎贝尔·玛利亚·奥利弗说了， 玛利亚·奥利弗， 奥利弗，大力水手的媳妇儿嘛， 对，奥利弗， 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游客输出国，但目前对于西班牙来说呢，这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他表示说，中国游客偏好在文化、美食、购物等领域消费，而西班牙在这些方面恰恰拥有丰富的资源。西班牙政府呢，会继续在增加两国之间直航航线、简化签证程序等方面做出努力。太好了， 哎， 以提升西班牙旅游的形象，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 到那天晚上，我就在琢磨，因为这个就睡觉之后去琢磨事儿哈。随着这个旅行那么的深入人心，老百姓要感受生活，那个旅行的价格，我觉得应该越往后价格会越 低。 低，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会分层次， 是的， 是的。你如果你要是高价，就是我觉得可能价格咱们不能说一概而论是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但我个人的感觉一定是划分区域越来越明显，对。然后你是品质游啊或者什么，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游，性价比一定越来越高。 是的，就是我们会选择的更加主观了哈。我们年假有限，像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去哪个地方，肯定是滋儿去。所以说呢，各大景区的服务，各个国家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一切都是向好的一个方向发展哈。 是的， 对。 我前天做梦还梦到回到那个，就又去到西班牙。 塞维利亚？ 对，没有，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啊。 对，说跟着一群小伙伴，还是微商小伙伴，然后一起去举办年会。 你就 对啊，我觉得很奇妙， 选的那个场合呀。 然后就是开始各种化妆，各种比美。 生活每天都在变化，希望大家心情好好的啊，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的， 这是最最重要的啊。时间来到了11:53:29，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们就每天的11:30-12:30直播，晚上9点-10点重播，今天是这样的，而且你可以下载听听 FM。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是吧？这个你都会随时听，往期节目也可以听，比如说上期谁说的好啊，嘉宾分享的好，拿出来再听听看， 都是可以的。 对啊，也可以收藏哦。 对啊，可以收藏、 哦、可以分享、哦、 是的、嗯、希望大家分享到你们朋友圈哈。 对， 说完了今天的资讯之后呢，下面呢我们要好好说说东北哈。东北我这一生去过了一次，就是去过了辽宁省的本溪市。 嗯， 我感受到本溪市人民的热情。 嗯 啊，去过两次，夏天还去过一次，冬天 有没有吃过锦州烧烤？就当地的烧烤小串， 小串小豆腐串， 啊、嗯，就那么大点的小串， 啊，特别好吃、嗯。然后不管是肉，各种菜都可以烤了。 啊，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感觉就香喷喷的。 嗯 嗯，物价呢令人欣喜。 是的， 欣喜 欣喜， 嗯， 而且辽宁这个地方也出了很多的这个本土艺术家哈， 当然啦，本山， 对呀， 对，那相当 以本山 带火了一众的，是吧？ 本山老师啊、嗯， 对，非常的谢谢他， 对， 然后呢，不管是早市， 嗯， 还是夜市， 嗯， 都透着那种城市东北城市的惬意和速度、 嗯、 啊，不管是修鞋的这个鞋匠啊，卖就是那种肉条的那种商贩。还有那种很少见的支一个大支架放在外面卖毛衣卖毛裤的那种阿姨叔叔，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啊。 早晨吃个 金来老弟 啊，对对对对， 早晨吃个猪 不是金饼 啊， 早晨吃个金饼豆腐脑，你觉得特别、 啊、 特别开心啊。 哎呀， 早上啥都有卖的呀。 我还好久都没有 一个手套治百病啊。 那必须的，早上什么都有卖的，冻的刀鱼剑，插的那个刀鱼， 对， 然后还有冻桃、冻梨、冻柿子，还有冻苹果， 然后 现在又有什么冻货，我就不知道了。 对对对，然后那 冻香蕉， 对。看到那个，不，他们都有小什么馄饨馆什么的，那时候《舌尖中国》特别火嘛，《舌尖中国》第一季、第二季说什么，比如说道道豆道道馄饨馆， 嗯， 《舌尖中国》一季差点推荐。赶紧尝尝，就是真的假， 差点推荐， 实诚不是，这就是有幽默吧？ 我就觉得东北人特有的幽默，真的是可以展现在整个 东三省大地上， 方方面面。 那天看那个也《舌尖中国》《风味中国》嘛，是有一期采访东北有个就是有秧歌的大叔、 啊， 说要进城里演出， 啊、 然后呢就领着那些就是伙伴们在那个他们小镇里去就排练 啊。 好像是去城里演出那个事情啊，往后推了。 嗯， 那大家排练很辛苦啊， 就很 杀头猪、 啊， 吃猪肉 是吗？ 就杀猪宴，这东北很正式、啊， 很正，对， 一头猪哎，哇，各种的吃，就是看着就非常香，因为他拍的主要是吃的那个场景嘛。哎，吃完之后大家说开心喝酒之后呢，这事儿就行了，一帮老少爷们又去城里跳秧歌去了。哎呦，那个感觉， 对，就是生活处处都充满惊喜，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好的心态，其实在东北人相对来说还是乐观一些。 乐观。 对，然后因为地处平原嘛，然后物资来说也是相对来说自然条件会稍微丰富一点。 对 对, 对。 所以呢就怎么说，孕育了东北人特有的性格。 没错、嗯、挺好玩的，挺开心的哈。 嗯、 下面段呢滑雪啊、 嗯、 我们要听听东北这个方面滑雪的部分的推荐。 是的， 除了滑雪还得吃的，都方方面面推荐推荐。 对对对、 啊、听完这首歌我们下面段继续旅行号1073。 好，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东北滑雪的乐趣了啊。这位朋友叫做荔枝 Susan， 他说身在东北怎能不滑雪呢？南方人也要体会极限运动，这极限运动啊，南方人也许算极限运动，南方的朋友， 对，其实北方的朋友也算是极限运动，因为北方人很少滑雪， 从高山上哈， 对，是的，原来的开始。今天第一次走高速短途的，还有点小紧张呢。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柱，想来东北，哎，那应该是更为壮观吧。 是。 今天第一次滑雪口，哎，可是太笨了，一直摔一直摔，还夹到手了。不过挺好玩的。今天第一次在半道上抛锚，哎呀，挺担忧的。好在车子还比较给面子，没让推太远。还有今天第一次希望身边有个人成为依靠，不再孤军奋战。 单身的姑娘。 妹子，下次不要一个人出去好吗？ 这挺危险的。 对呀、 对吧？ 就看你今天这个经历，我觉得你不适合一个人出门。 你滑雪，你说你还你开车你不行，你得需要一个朋友。朋友至少陪着你， 对呀、 这重要是吧？ 实在不行也得拽个宠物。 对，这个最后一个朋友是南方的朋友，叫一单戳。这字是念戳吗？ 戳 就行了，一单戳啊，一单戳，一单戳。他说，南方的孩子也想去堆雪人、滑雪橇、坐炕上吃东北大冰棍。 去呀、去呀！ 东北大冰棍可以坐炕上吃啊，就可以的、 放心吧，在室外常温的冰棍拿到室内，最起码也要经过三分钟才能化。 包装都打不开， 不冻得杠杠的 杠杠的、哎，那大冰棍呢，就是那种咱们吃的北京冷冰棍那种的是吧，就是冰糖的，冰和糖还有奶， 我们先买第二冰棍， 有奶的，有奶的、 有奶的， 相当好吃的、 小时候那个都是在外面冻上一根冰棍、一到过年或者说那个冬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冬天吃冰棍，自己悄悄的溜了溜了，在外面哎拽出来 摘出一根 的 啊， 对，然后带到屋里放到炉子上 烤， 得烤啊、要不然你正常室内的温度你得且缓一会儿呢， 当然了、对对对，这、就是、东北就这样一个气候的环境哈， 是的， 造就那里特别有趣的生活习惯哈， 是的。 说到东北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哈，排名不分先后，我们节目就这样一个情怀、排名不分先后哈，第一个亚布力滑雪场还比较出名 啊，亚布力滑雪场这个是最出名的一个了啊， 对对对、 提到东北滑雪场地，那绝对亚布力滑雪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目前国内唯一具备举办奥运级别雪上比赛资格的国家级比赛场所， 厉害的， 对，也是很多滑雪爱好者的冬季集结地。 搁哪呢？ 这个在哪儿呢？它在哈尔滨， 哈尔滨的， 对，亚布力滑雪场位于哈尔滨东南方向，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有雪域卖家之美誉。那度假区内基础设施比较齐全， 都有度假区是吗？ 对，雪道种类齐全，整个滑雪场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林密雪厚，风景壮观，我还真没去过。 刚刚说的、人家可以举办奥运会，那肯定很多的雪道是分配的非常有厉害 的 初中高，对不对啊、 对呀、 啊，雪道很多，除了三锅葵的阳光度假，三锅葵阳光度假村，大锅葵的新体委、其他的雪道都是初级道哈、阳光度假村有各种的中级、初级的、高级，在三锅葵上还有初中级雪道，可以一边滑雪一边欣赏难得的东北的雪景、 哎，是的， 这个是很棒的啊， 棒棒的。然后呢，亚布力滑雪场一共有两个，当地人称为小雪场和新林场雪场、这里提到的这个亚布力雪场就是新林场雪场、这个雪场以高山雪场而闻名，与其他雪场不同的是，这里的雪大多为天然雪， 自然下的， 绵软而干净、作为国家队训练场地，雪场内有许多不对游人开放的大型训练器材，但是远远望去一饱眼福，那也是相当不错的。 哦，这个天然雪是软绵且干净的， 对，你想天然雪其实如果要是天然雪的话，可能有一些会发黏，就它的阻力会大。 对，阻力、还是东北的姑娘、知道这些厉害的、道理哈。 所以大家就它，但是也不容易。相反的，就是也不太容易那么结冰。 是的，新林场这个雪场内共有大中小三条雪道，入口处就有我们熟悉的缆车接送了哈。滑雪的老炮不用说了，到这里是他们的天堂。对那些初爱者呀，可以建议乘坐缆车，穿着雪鞋走到第一个雪坡，并找到教练带着咱们滑一滑。 对， 你别小看第一次雪场那个教练啊，很重要、 很重要， 基础的一些知识、姿势、防摔都要告诉你的。 是的， 在教练的指导下呢，我们就纷纷退出了雪场。太难了， 对， 哎，不能啊，就体验一下真正的高山滑雪。滑雪教练呢带滑票呢，价格很划算，这是套票，100块钱一个人。除了高山滑雪，雪场内还有像什么项圈呐、雪地摩托等一些娱乐的设施，同行小朋友可以不滑雪也可以玩得很尽兴啊。 对，堆个雪人啊，打个雪仗啊， 对对对， 就是你见到雪就不一样了，那种感觉。 是的， 除了滑雪，你还可以开展雪地足球、堆雪人等戏雪活动。 对， 想要提高滑雪技能的，也可以报一个这种滑雪训练班，在教练的指导下进步更快哟。如果想要体验亚布力滑雪，可以从哈尔滨出发，选择一条2到3天的纯玩儿、 纯玩 儿，跟着导游在亚布力及雪乡感受一下纯正东北的魅力。 后续还有很多呢， 对，还有 这就后续了，对， 无需复杂的准备，只要背上行囊即可启程。若你是一个狂热的背包客，那也可以选择在当地的民宿或者山上的广电局。 啊， 广电局现在山上了， 在山上， 在广电局住的，对，住上几日，深切感受亚布力冰雪的乐趣， 相当好了。 催眠朋友们注意了。 真好，价格大家去网上查一查吧，哈。 是的， 因为你到的这个级别不同呢，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啊。 嗯。 然后是交通，所以说火车啊，这火车现在也方便哈。 嗯 可以在哈尔滨火车东站乘坐 K7404 K 字头开始的列车，3个小时到达亚布力火车站的南站，南站就在度假区，很方便。下车之后坐小巴直达亚布力度假区，大概也就是啊300秒。 哇，5分钟， 对， 好近， 300秒， 对。然后哈尔滨站每天都有很多趟火车可以到达亚布力的火车站，就是这个镇上啊，镇上的小巴就可以到度假区，车程大约都是半个小时，其实非常近，开车也行啊。 大哥，如果是汽车的用户呢？ 啊，汽车的用户那就更方便了。汽车是这样的啊，哈尔滨火车站前的龙运客运站， 龙运， 这是不是自驾啊？是你坐客运站， 对， 坐客车，以及其他车站，比如说南岗汽车站、道外站等。均有大巴可以到亚布力，车程大约是3个小时。 另外呢，还有旅游直通车呢，直达亚布力、雪乡、二郎河等地。哈市至亚布力班车票价是55块钱，雪乡是120块，至二浪河是100块。亚布力雪乡的班车票价为80元，亚布力至二浪河为40元哈。开车的朋友就更方便了， 对， 对吧？ 开车的朋友，滑雪场距离哈尔滨有193公里，距离牡丹江是120公里，是通往绥芬河的301国道， 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一个对，然后从哈市行驶通往阿城的方向，途经阿城、玉泉、平山、帽儿山，上至一面坡尾河，然后就到亚布力。 名儿起的都还挺好听的。 是的， 哦，上至一面坡， 上至一面坡， 对，一面坡， 坡， 对，希望各位去亚布力感受一面坡的这个转道的味道啊。 是的， 下一站呢也算是一个很出名的滑雪场，因为这个地名就很出名。 这个地方绝对是冬天的滑雪和度假圣地。 长白山现在应该有万达都入住了。 对呀，那长白山 度假村 老多了， 老棒了啊！长白山国际滑雪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咱甭说了，那北纬41度，黄金滑雪度假带。 看这个大雪坡 啊，大雪坡啊， 滑一下。 发现啊，受日本海洋性的气流和西伯利亚季风气候影响都复杂，全年降雨量超过1200毫米。 哎， 下雨。 是的，雪期从11月至次年的4月，长达6个月。 哎呀， 慢慢的积雪深度在1米以上， 一米啊， 雪质松散呈絮状，是国内唯一一家被誉为会呵护的港湾式滑雪场。 哎呦， 是许多滑雪者的钟爱之地。 我有个问题， 你问 我这个也是年纪大了，高啊、中啊、初啊，就想就是初期可以足足了啊。 对， 那个是雪深1米，你们那边豆豆不是有很多小伙伴们，不是看着雪很深就扑通掉进去？ 是啊是啊， 这个1米是不是可以掉进去玩这个扑通人消失的这个游戏？ 啊，可以，你可以这。 我都没玩过呀。 哎呀，你就是往上一躺，或者是往前一趴。 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脸会不会被雪堵住鼻孔啊？眼睛和嘴唇？ 不会，就是其实你那个白天的雪，我给你讲一下啊，是这样的。嘴唇啊，嘴唇是不会的。其实那个刚刚下的新雪，你都是可以直接，就是入口是可以的。对，它没有其他的那些味道，就是前提是没有被任何 污染 踩过的。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雪上面，就是比如说1米深，其实它很松。对，你扑一下就下去了， 一个人 哇，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爽。而且你刚下的那个雪，阳光一照，它会有那种七彩的光反射出来。 当然，我见过。 而且那个时候雪其实并没有很凉 啊，哎，好舒服的感觉啊。 对呀，就是躺在棉花上， 从来没有买。 然后一起来就是一个车祸现场那人影。 对对对。 这是东北独有的一个景儿哈、哦。 是的。 而且这个雪场呢，中有很多的小镇呐、啊， 嗯， 果松啊、凯越三处设备齐全的滑雪中心，有什么什么找他们去哈。 对对对。 提供雪具租赁呐、啊，滑雪服务、滑雪视频剪辑、小视频发布，哎，摄影、餐饮各方面的服务。 对，真的是太棒了、嗯、来说说我们说说交通怎么去呢， 交通怎么 从长春出发坐火车啊， 长春 乘坐 K7388 到松江河站，不过凌晨3:22到站、 哎、 这个时间是比较尴尬、 啊、 建议换成其他的交通方式、 啊、 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个 对, 对，大半夜3:00我跟你说冬天下车、 啊、 对，我是看过的、 啊、 对，我的天哪，冻的呀， 天寒地冻 啊、哦！天寒地冻， 那是， 嗯， 这个时候去-23-30度了，然后 得零下30超30度了， 哎，等等等等， 是的。然后如果是汽车的话，就很方便了、 嗯。 从长春到松江河站的汽车票可以提前3天就在网上订、 嗯。 如果路况良好，走高速的话，大概4个小时就到了。 汽车吧，哈， 嗯，是的。另外呢，从长春到长白山直通巴士开了。2017年11月11日起至2018年3月28日是天天发车的。 希望各位再看后续的报道，现在已经是2018年12月17日了哈，肯定有些更迭哈。温馨提示，营业时间呢8:30到4:00，春节期间除外，春节休息休息吧哈。 嗯嗯嗯。 滑雪场会在经营时间结束前1个小时停止办理雪具租赁。 嗯。 建议联华客人在各滑雪服务中心、酒店雪具寄存区寄存雪具，春节除外。 嗯。 还有滑雪卡一定要那个啊、哦，滑雪卡无需交回，留存纪念。 啊，是的。 留着就行了哈。 纪念了哈。 嗯。纷纷传递一下，当名片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我去过这里。 嗯，哎，道儿， 嗯， 就有一个这个词儿，如果就大家， 嗯， 就是我哈，第一次听雪乡， 嗯， 我以为是一片一个大地方，我雪乡，我原来这是一个地， 就是一个地 名。 对，其实它不叫雪乡，只是说大家可能因为电视节目呀，或者是南方的朋友们可能记不住它到底是属于哪个城市、哪一个林场、哪一个区，就给它赋予了这么个名字，叫雪乡吧、 啊。 对，其实雪乡就是双峰林场。 对，你看说的雪乡原名双峰林场、 嗯。是的，它其实是一个林场嘛，对不对？但是林场呢？就是一般我们都是以城市为命名，但是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它是以林场为划分区域的。 哦，了了， 是的， 了解了。 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雪乡，那你也一定看过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 哦， 那种壮阔的雪景就是在这儿。《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最后一站也是在这儿拍的。雪乡的原名就是双峰林场，位于黑龙江省海林市。雪乡的雪期长，降雪频繁，有天无三日晴这个说法。 哎呀， 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5月，年平均积雪厚度可以达到2米，人扑进去就没了， 出不来。 对，你可以在里面游泳， 太高 了爬不出来啊。 对， 雪量呢堪称中国之最，而且雪质好，年度高速有中国雪乡的美誉。 而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呢，都禁不住滑雪的诱惑、 嗯、 肯定是在拥抱晶莹啊绵软的雪花，体验滑雪的乐趣。 对， 戏雪玩雪滑雪哈。 是的，在这儿你就不光是就是滑雪场那种专业级别的了，你随便就在雪上打滚，你就怎么都行。嗯， 什么时候是最佳季节去？ 最佳季节当然就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这是雪乡的最佳旅游时段，雪乡是全天开放的。是的，春节的时候雪乡特别热闹， 人多。 对，我跟你说，现在雪乡可逗了，还有那个小鹿、大麋鹿拉着爬犁，就是也是跟西方的那个节日一样了。对、 哦， 然后也挂着红灯笼，就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 身边有伙伴去过雪乡吗？应该有吧，有吧？你这 应该 离你们家不算远， 离我们家其实也不近。 也不近， 我从我们家过去，嗯、我估计也得有个1000公里左右。 1000公里，老远，老远，老远。 因为我们家在中部，这个雪乡在南部。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是，反正到了春节的时候啊，雪乡是家家户户啊， 嗯， 那得张灯也结彩了， 嗯， 漂亮的很哈。 是的， 一片雪白，红灯笼一挂、嗯，烟一出来， 哎呀，再来点小鸡炖蘑菇， 一推开门那种感觉还挺。 铁锅炖鱼， 对，正好在 猪肉炖粉条， 正在直播自己啊，炖自己、啊， 对，铁锅炖自己， 多好玩， 什么锅包肉啊。大拉皮儿啊， 再说说吃的，我们还有6分钟了。 炸小黄鱼儿啊，哎呦我的天哪，还有大血肠子、哎。 每一个家庭， 嗯，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上桌那些东北菜都是不一样的，大概你都是杀猪菜嘛，对吧？ 嗯， 但是有自己的就有、 哦、 都是一样的。 我们自己家过春节基本上是没有杀猪菜的。 哦、那你一般 反正我小时候是没有什么这个杀猪菜、 哎。就家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手艺嘛。 对， 在家 是 爸爸做还是妈妈做？一般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一到过年， 哦、 像妈妈呀、舅妈呀、舅舅啊，对， 哦、 都是帮厨的。 帮厨。 我们家是 掌勺是。 说对，我的两个舅舅都是大厨出身。 哎呀， 基本上就是他们可以包圆了， 舅舅厉害了。 对、所以呢，小的时候啊，过年这个年味真的是很浓，一家人聚在一起可以吃一个年夜饭。然后这个年夜饭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因为十几口子人嘛，还有我和我妹妹，就是加在一起， 啊、 这样的话正好是十个人，十个人呢一定是十全，至少十个菜，因为寓意是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嗯。 哎呀。 然后这十个菜里面不像是咱们是什么头盘然后什么主菜之类的，但是我们一定是分凉菜和热菜。凉菜是肯定有的，我们那凉菜有两种，就是拉皮儿和黄瓜丝儿和肉帽放在一起，这是一种。 停，肉帽是吗？ 肉帽是肉丝儿先炒出来，边炒、 啊、 边炒之后 我们也有肉丝， 对对对，然后倒到这个凉菜里面再拌， 那 拌出来那个味道哇简直太香了， 山东和东北差不多。 是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白菜丝儿， 有。 对，白菜和粉丝 有， 不能是拉皮儿了， 要有海米吧？有没有海米加？ 我们 海米木耳 放海米， 加海米。 对，我们是那个也是加肉丝，然后加上那个白菜啊、拌出来，这是两道凉菜、 加醋吗？这个菜 加醋 加 糖加盐， 对， 然后加辣椒这些、然后这是凉菜过后之后呢，就是热菜的部分，一定是有鸡和鱼， 那必须的。 对，鸡鱼是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然后肉那是肯定的啦，不管你是说以肘子的形式，还是以红烧的形式， 肘子， 对，还是以什么的形式，肯定都有。 我就问一下啊，也提周驼，周驼也，我跟周驼去吃了一次血肠 啊，血肠， 我怎么觉得血肠没有那么大家说那么好吃？那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对，就是我带身边的小伙伴去，他们也对血肠，就是可能他们吃不惯这个，然后但我吃的就很开心，他们看得很惊悚，因为那个血肠有这么大， 对呀， 真的就跟小馒头一样， 你是要蘸点蒜啥的，是吧？ 对，蘸着蒜泥、蒜酱，然后就是。 那 真的是一口下去，然后他们就惊呆了。 哎、对呀、啊， 哎，你怎么能展现这么血腥的一面、 啊？隔壁邻桌都是那么吃啊，那么大， 啊、 咔一扭。 就是猪肉炖粉条里面不是加血肠吗？ 对、啊。 然后我们基本上东北人如果吃的话，要单要一盘血肠，蒜泥血肠，这个叫。切好了之后摆盘，摆好了之后呢，给你一个就是蒜酱，然后就蘸着吃， 对对对，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基本上吃两个你就饱了，因为血肠太大了，那个确实很腻，对， 反正杀猪菜我们看的就那个《风味中国》那一季嘛。我们叫老张还是老李了？就是那个 啊，东北的杀猪菜是一个专门的菜系。 对， 嗯， 哎呀，好丰盛了。 是的， 所有的猪身上的都可以去感受、 白肉啊，这种各种内脏啊， 肠衣， 对， 肠衣包的，包的一个肉，然后蒸成丸子切开，哎呀，我第一次见到啊。 哎呀， 很漂亮，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东北就是感受一次杀猪菜，但是吃不吃得惯呢？这个就单说了。不过这个是东北特色风味，还是可以尝尝的。 串儿您得必须吃 啊，串儿是必须吃的， 一年四季都有， 一年四季都有。建议大家不要找那种大馆子，就是现在我这次回家我就有一个感觉，烤的还没有北京好吃了。 你看看， 对，就是它已经没有我小时候的那个味儿了。 去小馆、苍蝇馆。 对对对， 吃一年的馆。 是的。而且如果要有炭烤的话，还是要吃炭烤的。 哦，就是那种少这见火的。 是的。 哎，这个歌啊，反正是潘大兵啊，是吧？你现在也火了。 是 潘斌龙。 潘斌龙。 对，火了吧？大潘火了。 对，大潘。 唱的这歌挺好听的哈。年呢还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一年还有14天就过去了啊、元旦就要来了。我们老说元旦也算是新年的到来啊、那一年吃的东西也是有讲究的哈。希望大家呢2019年猪年。 猪年。 猪年是不是 猪年吃啥猪年不要吃杀猪菜了。 对，猪年呢就猪年吉祥话都怎么来的，猪年比如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对，这个希望你们做精致的猪猪女孩、是的，祝你一个鼻子两个坑， 心想事成哈。 是的， 听了这个歌呢，大家很容易就是 珠圆玉润嘛。 对，珠圆玉润哈，很容易很有这个冲动，就想去东北感受滑雪呀、度假村呢、 对， 饮食文化。 是的，作为一个东北人，强烈建议大家不光是到东北滑雪，更多的应该是到东北玩雪。 玩雪， 对， 对啊。